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家政就找管家帮，月嫂、育婴师、保姆、保洁，咨询电话95081管家帮。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敬雪碑，顶着雪花拽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文艺广播傍耳边。 老板，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利强脂，经典传承1976，八小时极速墙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让原创艺术走进千家万户，居然原创艺术家。4006504-3。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由阿米尔汗主演的印度动作冒险喜剧电影《印度暴徒》将于本周五上映。从三傻大闹宝莱坞、摔跤吧爸爸到神秘巨星，阿米尔汗的电影一贯聚焦于社会现象，反映社会问题。新片《印度暴徒》也不例外。影片讲述了19世纪30年代的印度，由阿扎德领导的一群自由斗士印度暴徒反抗英国东印度公司殖民的故事，在印度一经上映便接连创下了多个票房纪录。由毕赣自编自导，汤唯、黄觉、张艾嘉等人主演的电影《地球最后的夜晚》将于本月31号和全国观众见面。影片讲述了一个中年男人重回贵州故乡，开始一段寻找12年前恋人的梦幻之旅。改编自意大利高分口碑喜剧《完美陌生人》的电影《来电狂想》历经3年打磨，将于本月29号上映。影片讲述了7位好友在聚会当中玩了一个游戏，将手机交出，分享所有来电、短信、微信，甚至广告弹窗，揭开了一场啼笑皆非的情感风暴。动画电影《白蛇缘起》近日正式宣布改档，在明年的1月11号和国内观众见面。据了解，影片经过3年的筹备制作，原本定于本月21号上映，但前不久突然发布撤档海报，具体撤档原因没有公布。由张家辉、杨紫、任贤齐主演的电影《沉默的证人》近日宣布将于明年4月4号上映。在近日发布的预告片当中，张家辉扮演的法医和杨紫扮演的实习医生在年底加班时遭遇了任贤齐扮演的劫匪闯入，关于生死的争夺游戏就此展开。改编自马伯庸同名小说，由伍佰、余庆执导，夏雨、乔振宇、蔡文静、田中千绘主演的影视剧《古董局中局》今天起在腾讯视频全网独播。这部剧讲述了夏雨扮演的小古董店店主许愿意外得知自己家族的复杂历史，并卷入一起沉寂已久的江湖秘局的传奇故事。由胡一天、钟楚曦领衔主演的现代青春励志剧《青春须早为》近日发布了幕后制作特辑。这部剧改编自李行健的同名青春励志小说。据了解，这部剧已经杀青，正在后期制作当中，计划于明年和观众见面。英雄联盟电竞真人秀《超越吧英雄》将于明天起每周四晚8点在腾讯视频独家播出。教育部、中共中央宣传部近日发布关于加强中小学影视教育的指导意见，提出力争用3到5年时间实现全国中小学影视教育基本普及。同时，针对农村学生和残疾儿童少年，指导意见强调，各地要组织农村放映队，深入农村中小学校进行电影放映，实现农村学生免费观影活动全覆盖。开心麻花2019原创爆笑贺岁舞台剧《疯狂双子星》正在海淀剧院上演，将一直持续到1月27号。故事讲述了双子星号游轮上一对性格迥异的双胞胎船员波派和波塞冬疯狂而爆笑的海上奇遇。以上内容是由小易编辑，小东为您播报的。 好了，北京时间的20:05，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二级转四级左右，阵风七级左右，最低气温-11°，最大相对湿度30%。明天白天多云转晴，偏北风4-5级，阵风七级左右，最高气温-5°，最小相对湿度10%。好了，稍后为您带来的是演艺群英会。 想吃海参怕麻烦，海燕堂净干海参，晚上泡，早晨吃，海参就选海燕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演艺群英会。演艺群英会。 演艺动态新鲜呈现，人气明星揪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周一到周日，每晚8-9点，全媒体模式打造，多平台互动直播，艺龄过招，群英荟萃，演绎群英会。 演艺群英会露脸了。演艺名人、电影大咖、剧场潮流，以前只能听不能看，现在既能听又能看了。当然不要忘了，我们还有颜值有点高的主持人哦。周一到周六晚上8点，登录北京时间官网或者下载北京时间 APP， 就能看到演艺群英会的同步视频直播喽。 文娱动态、演出资讯，尽在演艺江湖。 好了，北京时间的20:07，首先呢，在今天的演艺江湖当中，我们关注几条有声消息。今天上午，人间正道纪念毛主席诞辰125周年，邹平潮师生书画暨半月楼藏珍展开幕，主题展览呢将持续到12月28号，在新华艺术馆展出。那么这次展品呢，包括有邹平潮创作的朱砂山水、花鸟、观音、罗汉以及个体的书法作品100多幅。邹平潮先生介绍了这次展览的亮点，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人还是要走人间正道，不要走外面邪道。我用毛主席的这个诗词词意创作了一批画，我的这个目标是100幅，现在已经完成了50幅左右，还有一半。艺术就是要为人民服务，不是为少数，要为大众服务，要让老百姓看得懂。我呢创造了一个这个用朱砂来反映这个红石江山。朱砂在过去前人没画过，因为朱砂表现层次很难，这个艺术要扎根于传统，在传统上面要有创新。 今天下午，2018第五届北京青年影展闭幕式在北京举行，年度10大荣誉一一揭晓。年度人气演员由李易峰获得，年度编剧是影片《寻狗启事》的蒋家辰，年度导演由拉华家凭借影片《旺扎的雨靴》摘得，年度影片则最终颁给了《过招关》。电影《过招关》由霍猛自编自导，他现场介绍了这部影片的创作缘起及独特的魅力，请听录音报道。 过招关，霍猛。 恭喜过招关获得年度影片荣誉，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有请过招关团队。 缘起就是我爷爷在世的时候偶然说过这么一句话，他某一天接到另外一个人的电话，就是他的一个老朋友，他就说想去看看他，但是没多久我爷爷就过世了，有了这么一个故事的源头。他们这一代的人的整个人生经验，包括他们的状态，我觉得是很少在荧幕上被呈现过。这是一个饱经沧桑、经历过很多坎坷的这么一个老人。首先，爷爷这个形象非常能唤起我们特别真实的温暖的记忆。另外，其实就是这个影片里边可能就传达出来，我们在这个艰难的世界上该怎么样活下去。可能这个东西也是很多处在人生困境中的人能够得到的一点力量吧。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看话剧。原创话剧《我家门前有棵树》近日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宣布呢将于今年最后一天和2019年的第一天在北京物资学院大礼堂上演。这部剧呢是由中央戏剧学院的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陈晓玲编剧，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国家一级导演唐烨和导演朱少鹏共同指导，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国家一级演员张万坤、李真共同完成，讲述了发生在社区青年会里一个关于新时代青年他们之间所发生的故事。 再来关注尼基·圣法勒，是法籍美国雕塑家、画家和电影制作人。他是二十世纪最受欢迎的流行艺术家之一。近日，他的中国首个个展《花园奇境》正在今日美术馆展出，展览将持续到明年的3月10号。整个展览以尼基在意大利建造的塔罗公园为主题，在美术馆内重建了一个花园奇境。与此同时，以时间为线索，梳理了尼基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重要作品，以及他跨绘画、雕塑、表演艺术、观念艺术、电影等领域的实践，欢迎关注。 好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演艺群英会。 这是一台烧脑的戏剧，它是一个拼图游戏，让观众体会到咔嗒一声卯合的快感。它又是一面魔镜，照出人性中晦暗幽深的部分。秘而不宣的日常生活，尝试用一种新的编剧结构，将生活中哀伤却又真实的情感展现在观众面前。看似平淡而幸福的生活，到底隐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暗流涌动？今天晚上的演艺群英会，我们一起走进主人公的生活故事。 北京时间的20:11，这个声音依旧来自于 FM87.6 兆赫，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演艺群英会。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北京时间以及一直播旁的网友朋友，大家晚上好啊！我是主持人高磊。 大家好，我是赵爽。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跟大家来介绍的是话剧《秘而不宣的生活》。 嗯，我们来请出几位主创人员哈。我们先来请出林蔚然，是这部剧的编剧哈，也是新剧本杂志社的执行主编。欢迎您，林老师。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们再来请出杨卓，他是辽宁人民艺术剧院的演员，也是剧院演员中心的主任哈，也是本剧的主演之一，欢迎您。 主持人好。北京文艺广播的观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们再来请出尤美义哈，也是辽宁人民艺术剧院的演员，也是本剧的主演之一，欢迎您。 大家好，我是辽宁人民艺术剧院的尤美义。很高兴这次来到这儿。 是，好，欢迎三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我听很多人说咱们这部剧哈，《秘而不宣的生活》是需要慢慢去体会、去琢磨的一部剧哈，而且里边讲了好多的故事。我们先请林老师给大家也介绍一下吧。您作为这部剧的编剧，那这部剧一共是讲了几个故事呢？ 那么这个戏其实我们是它不同于惯常的创作，那么我们其实是这个戏分了三段，那么三段呢它分别是讲了两对人的他们又互相交织在一起，但是又似有若无的因为它是个极其开放的这样的一个格局，所以你可以认为他们之间是有密切关联的，那么你也可以认为他们之间毫不相干。那么很有意思，就是说我们这个戏，如果你说它是两个故事也好，或者你说它是更多的故事也可以。 就说其实这里面讲了很多细节，就说其实是拿细节串起来的故事，是吗？ 怎么说呢，其实从这故事的开场呢，我们会看到一个特别平静、一个很日常的这样的一个下午，然后一个就是坐我身边的这个尤美义哈，那么他扮演的这样的一个少妇，就在家里这个平静的日子就被一个男人打破了。那么这个男人企图从门进来，后来企图从窗户进来。那么他们完全按照这个我们说戏剧说三一律，那么就是他这样同一时间地点，那么他们俩的戏很有戏剧张力的这个戏持续了40分钟。那么他有很多悬念，这个人到底是谁，他为什么来到他的身边，那么他会给他的生活带来什么。那么在这样的一些带给观众的一些疑问中，这个戏就开始了。那么第二段呢，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地点一转换，完全是两个不同的，一个医生和一个大夫，他们在这个心理医生的诊室里，那么也就是坐旁边的这个杨卓，他就是那个大夫。完全是截然不同的一种风格，跟前一段观众朋友们会觉得就怎么是这样。那么他以为事情每发展5分钟是一个样子，却发现5分钟之后又有一个翻转。所以这个戏的这个有意思的地方就是大家以为到头了，却发现下一步还没有开始。 那挺惊奇的一个反转，是不是啊？ 是的是的。 问问杨老师吧，您当时拿到剧本看到这个角色的时候，第一感受是什么呢？ 这个戏太复杂了， 是吧？ 太有内容了。怎么说呢，我总觉得一个简单和一个复杂， 从戏的角度讲，这个戏很简单，四个演员， 两对儿， 两对儿，嗯，这个怎么？这两对吧，也不看吧，也不一定是两对啊，那四个演员很简单，但是呢它的内容非常的复杂。同样对照生活来讲，生活很简单，两个字，一个生一个活，但是生活的内容又相当的复杂，你要面对情感，你要面对事业，你要面对各种各样的变化，每一天都可能有新的变化，所以它又很复杂。生活跟我们这个戏是一样的，为什么它叫秘而不宣的日常生活呢？ 嗯哼， 看起来非常简单的生活，但是内容，哎呀，丰富多彩。 哦， 嗯， 对，其实啊，咱们看似简单的、平淡的日常生活当中啊，隐藏了很多我们不为人知的一些小秘密，这些小秘密其实让我们的日常生活，让我们自己内心的这个日常生活和内心的活动就变得精彩无比。但是我们不会跟别人说，我们会享受这种生活， 嗯， 对吧？ 虽然可能这个剧也许并没那么享受哈，其中发生的一些故事，因为我觉得刚才两位就是都绕着那个就是整个的主线说，主要是怕剧透，是吧？因为我是看了一点这个剧透的内容，所以大概呢知道这故事讲的是什么，所以。所以我才想问问这个编剧老师哈，咱们一会儿再问问美艺，因为其实他是第一个故事的主人公哈，想问问编剧老师，就是什么样的缘起让您想写这些生活当中的日常呢？因为其实这些东西说它是日常，可能在生活当中每个人或多或少都经历过其中的一些东西，但是说它不日常呢，就是并不是每个人都会经历的这么的极致吧，算是，就说当时您是怎么想去把这些东西写成一个本子，您是想到了什么，或者是受到什么样的启发吗？ 其实这个戏它缘起，因为其实跟咱们群英会也是老朋友了，那么就是这个戏呢可能北京的观众并不陌生，因为这戏到现在为止我们这个剧组来北京得有个，我觉得得有七八次了，对，那么这戏也演了100场以上了，也已经，那么从说到这戏的缘起呢，是2013年的时候，那么我个人呢是就是参加了这个田沁鑫导演，那么是现在我们中国国家话剧院的副院长，他呢以艺术家的名义，他联合了苏格兰国家剧院，还有中国国家话剧院、北大影视戏剧研究中心，那么发起了这样的一个新写作计划。那么这个我当时写了一个40分钟的戏，那么那个时候可能只有第一场，就是今天说梅艺演的这一场。那么这个戏呢是在这个计划中，因为它是从100多人里面，最后我们有3个人有机会到苏格兰的3个城市，当时是爱丁堡、还有格拉斯哥、还有巴斯盖特这3个城市，去做了巡演。那么也是当时的这个。他做了一个就叫做中国原创话剧展演啊，那么在当地呢，就是因为我们都去看了，看自己的戏在这个国外去演出，观众的这个反应，那么也很有意思，就是他们始终是紧紧跟随剧中人物的他的这个情感和行动的走向以及变化，也不时的发出，刚才我说你以为走到5分钟这是头了，那么发现下5分钟又反转了，他们是始终是惊呼，然后那么叹息，所以他的这个反应使我也挺有信心的。那么回来之后呢，那就是辽宁人民艺术学院和李伯南导演，就是等于我们等于3方一起促成了这件事情，那么使他有机会在辽宁人艺的这样的一个推行制作人制的这样的一个前提之下，那么做了一部富有实验和探索性的这样的一个时长得有1小时1.5小时的这样的一台戏，那么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秘而不宣的日常生活。那么这个戏我们用刚才讲到，就是结构上它和其他的这个戏也有点不太一样，那么它是着眼于日常生活，从日常生活做切口，那么每一句台词下面其实都有潜台词，所以就像我们日常生活中我们聊天，但是我们说的可能不是字面的意思， 对， 我们真正内心涌动的可能有这种犹豫不决的两种或3种走向，那么我说给你，你接收到我话里的1种走向，我就继续回给你一句话，就好像我们打乒乓球一样，那么这句话给到你又会在你身上产生不同的这个化学的反应，那么你接到我话里的某一个意思，那么我们就往另外一个方向去走。其实我觉得可能在跟演员交流的过程中，我们也就是我也 在跟他们交流我的这种写法，那么他们其实也充分感受到，所以这使得他们在排演的过程中每一次他们都觉得很有必要来认真的重新来解读它，所以这可能也是他们觉得有意思的一个原因。那包括观众朋友，我们这个戏昨天在北京这一轮演了一场，然后观众马上就有反馈，就问，每次观众也在问我说，哎，说那个您是编剧，您能告诉我第二段里面的这个男的和女他们之间是什么关系吗？那他们和第一段里的男人和女人又是什么关系呢？所以其实我说那你觉得是什么样的关系，他们就会给出特别不一样的答案，包括专家包括观众，每一个人的答案都不一样，所以我觉得真的很有意思。我作为剧作者来说，我觉得可能这个就是戏剧的这个剧场的魅力，就是你走出去之后它始终在延伸，而且每个人给你的回馈都不一样，所以我想它就像一个魔方一样，就是观众自己也是拧魔方的人，你怎么拧怎么有，所以我想这就是这个戏的特点。 而且我觉得也要拜谢这个中文的魅力，是不是？因为中文的它的这个意层啊，它这个意思啊，每一层意思它都不一样，即使是同样的一句话，你听起来可能也会产生不同的这个意思，就像刚才咱们的林老师提到的，我可能听的是这个方向，那我就顺着这个方向走了，你可能听的，哎，我回你的话是另外一个方向，结果咱俩说的可能蛮拧，我又朝另外一个方向发展了。 对，而且很有趣，就是观众他在下面听，他也有他的理解， 对， 所以我们在场里可能我们三个想的他不是一个方向，但是剧情在往这个方向推进，每个人就有每个人的这个阐释和读解，在往下推进着走，所以它是交织在一起，形成我们这个戏剧奇妙的这个场域的力量。 这个化学反应很奇妙， 对的，对的，是这样。 对，而且他其实会加很多自己的生活经历进去，就尤其像这种剧啊，就是可能跟日常生活接得比较近的，就是说，就大白话讲啊，可能如果你没有太经历过生活这种我们说这样的一些哀伤的小故事的那些朋友呢，可能他看就是只是表面的一个戏剧走向，但如果可能他经历过这样的一些事儿，他会用自己的经历去填补很多就可能我们并没有说清楚或说明白的一些内容，可能会就有一个另外的一番图景出来。 我想一定会的，所以我们说这个戏比较烧脑，其实我们并不是说它究竟像这种悬疑到了一个什么程度，而在于我觉得在每个人其实是在用自己的智力，在用自己的生活经验去拼贴去还原，就是一个很私密的这样的一个个人的这种情感，那么他背后他有这种社会的这种大的背景机遇，个人在这样几段情感故事中会可能形成一种挤压的一些作用，那么他们自己其实就像我们说，你拉开窗帘，你的家庭生活是你希望展示给世界的是一种生活，当你关上窗帘那是另外一回事了，所以这个戏其实我们想展示的是拉上窗帘之后 所以是秘而不宣的生活。 对， 问问游艺呗，美艺哈，美艺哈。 哎， 那我想问问你，看完这个剧本之后，包括到你现在每一次演完之后，对于剧本，对于剧中你所扮演这个家庭主妇的每一句台词的理解，每一次会有变化吗？ 每次当然会有变化， 都会有变化。 对的，对的，因为跟着自己的成长和根据每一。我们进行了100多场的演出了，每一场的不一样，每一场的磨合，每一场的不同的刺激和每一场观众不同的反应，我们都在一点一点的探索，一点一点的发现更多的可能性，所以这个戏是让我们演员觉得非常过瘾的一部戏，它不是每一次的重复，而是每一次的创新。 那比如说像您这个角色哈，可能表面上看起来就是一个还算挺幸福的家庭主妇，也不是家庭主妇，就是结婚之后的一个女人哈， 对， 一个少妇。那发生了这样的一个事情，我不知道能剧透到什么程度哈，反正有一个意外的跟他曾经有过过往的一个人闯入到你的生活之后，可能他的每一句话或者他的每一个行动都会影响到你内心的状态。那这种很细节的东西，我们知道是怎么说是比较走心的，那在大舞台上呈现，因为我觉得影视剧可能会比较好呈现哈，因为它镜头一个特写过去，你一个眼神就有了。可是我现在很难想到，就是在一个戏剧舞台上面，怎么去呈现，就是说这样的一个人他闯入你生活之后的那些特别细微的一些变化呢？ 就内心戏怎么展现？ 对，内心戏可能对于电影来讲，他用镜头可以就是推一个近景，一个。热泪盈眶的眼睛就可以达到某种效果，但是在话剧舞台上确实需要运用调动很多很多语言，但是我想说的是，

对， 对的。 女生一般啊，我先说个旁的，一般真的如果在生活当中遇到了自己的前男友，他回来又再找你，你们会怎么办呀？没遇到过类似的事情吗？ 哎呦，我的感情经历没有这么复杂哎。 不要谦虚了，该说说吧，真是的。 说吧，谁在听节目呢？ 如果那如果真是没有的话，那如果这种情况你会怎么做？ 嗯，其实我觉得生活中会有很多小秘密，每个人都会面对自己之前的那些情感，有的是释然的，有的是纠结的，有的是无所谓的，对不对？那我的感情经历还蛮顺的，真的蛮顺的。所以我看到我前男友的时候，我是会祝福的。 你看多么豁达的一个女孩子 啊！是的，是的， 我是女汉子。 但其实我觉得在生活当中啊，不管是男还是女，可能对于前任，即使已经走出来了，但更多的想要的这种答案的这样的一个心态，其实还是有的。尤其是，可能分手了很多年之后，回想起来都不知道当时可能两个人明明挺好的，或者已经互相给了一些承诺了，为什么忽然这个承诺就变了？就很多人其实对这样的一种变化是没有办法去接受的，所以可能这部剧当中的前一个故事也恰恰会写到一些关于这种突然间的改变的一种状态，然后会可能每个人会根据自己不同的经历会往里面去填一些自己的内容，是吧？ 把自己的东西填进去，填个空。找到一些感同身受的一些感受。 对， 所以我觉得这是这部剧吸引大家的一个点，对吧？ 应该 是的。我们在演出的时候，经常会有就是一对一对的男女来观看戏。观看戏的时候，他们的那个感受也真的不一样。所以我们在最后结尾的时候跟观众聊的时候，我们会送上一句话，就说如果你爱他，你就带他来看我们的秘而不宣的日常生活，那如果你恨他，你也要来带他看我们的秘而不宣的日常生活。 你的意思就是两个人第一开始来的时候是一对，看完了直接就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是这意思吗？ 他起码会有反思 吧。 对的， 就是从这样的剧里面，我觉得如果是情侣看的话，因为很多情侣，我身边很多的好朋友，就是他们男生跟女生产生了一些矛盾和问题的时候，他们也并不知道这个问题到底出现在哪儿了，而且对他们来说跟朋友说都没法说，都是生活当中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儿，或者说生活当中一个某一个事件突然间就造成了他们的关系急转直下，但他们到最后甚至说都分开了，也不知道说是什么样的原因， 说不清楚，真的 是，对，造成了现在这样的一种结果。其实这样的一些事儿在生活当中确实是比比皆是哈。那演美艺这个前男友的人是也是辽宁人民艺术剧院的演员是吗？ 是的，是的，他叫袁光，也是个很优秀的演员。 咱们这剧就四个演员。那医生那块儿呢，还有一个女子跟您搭戏是吧？ 对呀、 女老板。 女老板。 那您一定很幸福。 哦，不幸福。为什么呢？因为这场戏啊，它是一个改变人性格的戏。 怎么讲？ 本身我是一个很好的医生。然后事业也顺，家庭也顺，感情也顺。突然碰到了这么一个神秘的女人的到来以后，她就改变了整个对世界的看法，对自己情感的看法。这个变化是相当折磨人的。如果说因为戏剧是反映生活的嘛哈，再说那如果说在生活中我每天按照我现在正常的生活来进行，啊，幸福的家庭，安心的工作。突然有一天，一个人来跟你说，你的生活是不对的，你的工作是有问题的，然后他说的还有道理，会打动你。这个时候你就开始挣扎，他说的对吗？如果你认为他说的不对，你不会留意这些东西，他一定是有打动你的点，让你自己动摇， 叫苍蝇不叮无缝的 蛋。对，他让你自己动摇。一旦你有了一点动摇，然后你就开始想怎么办怎么办，左边右边左边右边左边右边，这个时候是不是很痛苦？ 是。 就是他会找到你生活当中的一些我们说那个缝隙 弱点， 因为每个人可能或多或少他心理上面都会有很柔弱的一个方面、就每个人可能不一样，但任何看似强大的人或看似完整的一段生活的背后，他一定也是有这种小的柔软的这个方面。然后当有人如果说直击你这个柔软的方面的时候，你能不能在生活当中能保持你的原来的那种立场和那种我们说那种方式，可能这是一个问题，很多人也要去思考的。对吧。 林老师写这两个故事您最想表达的是什么呢？ 因为刚才说，其实我觉得就是我们都说一句话听起来挺俗的，说这个人性确实很复杂，因为它复杂的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不愿意直面它，但是它真的确确实实发生在我们的身上，尤其有的时候我们说也经不起考验了，是不是？对，千万不要去试图考验人性，甚至考验你自己，你会发现自己实在难以面对自己， 对 自己非常不堪的那一面了。对对对，我觉得这个里面可能其实我想说，因为刚才可能有的观众确实我见过，有的就是俩人一起来的，然后看到一半俩人就是他那个表情特别奇怪的，俩人就走了。所以我觉得可能他代入感太深了。那么其实我更希望大家其实用一种能够抽离一些，就用一种审视的态度。其实我觉得天下的这种男女关系也好，情感关系也好，其实到最后可能多少年以后，你纠结的只不过是那一个圆儿没有画圆。 其实答案 对，其实没关系，画不画圆又能怎么样呢？对、对，但是就一定要我们把它画圆，所以在这个心情之下，所以我们才这个人世间才衍生了非常多的这个故事。那么其实有的时候留一个缺口也。当然如果那样的话，可能如果大家都那么想，可能世界上就没有我们说戏剧就没有那么强烈的戏剧性了。所以其实是这样的一个想法。那么包括情感的这些急剧的变化，就是我们说人随着他年龄的变化，你从20岁到30岁到40岁，你的身上必将发生非常多复杂的故事。那么因为人生真的就是如此。对对对，其实也是想把这样的一个东西来撕开来，那么让大家其实能够有这样一个机会，在剧场里灯一灭，台上灯一亮，那么你会慢慢的、逐渐的，刚才美仪说沉浸在里面，看到自己。那么同时又希望大家能有一些，为什么第二段跟第一段风格截然不同？我们嘲讽的是谁啊？其实就是自己。对对对对， 我觉得咱们听一小段剧里的台词吧，你觉得怎么样？就是我们大概感受一下哈，因为刚才说了很多，咱也不能太多剧透，但是我们可以感受一下这种台词的轮番轰炸这种感觉哈。 好，我们来听听。 妻子病得很重，她老是呕吐。不，她孩子还不知道，她不想让她孩子这么早知道这件事儿。她让我来找您，您是她唯一信任的医生，她请您推荐保守的治疗方法给他，我会一直陪着他的。 您说话的声音很好听， 谢谢。 这是 很疑惑，这就是第三段，很短。我们这个戏是个三段式的戏，第一段40多分钟，第二段30多分钟，第三段就这么短。 哦，就这么短，第三段。 对 对，而且时空完全是倒错的。 我觉得这个真得睡好了，带上脑子去看戏。 啊，真是真是真是。那我们再就具体的角色问问两位演员吧。美艺，你觉得你扮演的这个女性角色和你身上有相同的地方吗？ 有很多相同的地方。 比如说？ 比如说，我老公的职业也是一个中医。 他们是不是就是因为这个所以才找你演的？ 哎，这个我还特意问过。他们说我们真不知道。 一般应该是不知道哈。还有吗？还有没有别 的？对 的， 他们的生活背景也比较相似。也是比较在一个就是比较相对安逸的童年，安逸的父母的呵护下长大的。只不过是没有遇到我那样的一个前男友。这个戏在排练的过程中也是就是蛮折磨的。我每一次排练的时候都哭得像个泪人一样，然后我就狠狠的 排完练吃饭的时候，我就狠狠的宰我前男友一顿。我说你台上每次都那么狠狠的甩我，那我台下的时候我要狠狠的吃你一顿。 哎呀，这咱们这个你的同事，辽宁人民艺术剧院的这位演员也是哈，亏大发了，是吧？得请多少顿饭呀，哈！ 是还得请看电影呢。 那你老公不吃醋吗？又吃饭又看电影呢？ 我老公他还真来看了 啊， 然后看完之后说 拂袖而去。 No， 他说我请你们剧组吃饭吧。 哎呦。哎，这就是跟那个角色最大的区别，找到了一个好老公，知道自己爱自己疼自己的，是吧？哈， 这也是蛮好的。 哎，那你演完这个角色之后，你有没有总结出一些经验和教训？ 哪一方面的经验？ 情感方面的。 情感呢？管好自己的心吧。 哎，真是觉得那种，尤其是从小可能生活的比较顺畅的女孩，在情感生活当中更容易受到一些挫折。 伤害， 对她，因为她很执着， 她很理想主义， 很单纯。 她尤其对那种画不完的圆会特别闹心， 是强迫症。 对，可能从小就经历过很多这个家庭方面的一些变故啊等等的一些人呢。他对这个我觉得承受能力相对来说可能会更有预设，更强一些。 对 对，往往真的就是那种三好学生，然后 乖乖女， 对，整个这个成长都非常顺利。 对， 然后长大遇到感情生活之后非常容易就因为别人不如自己的愿而产生很多的这个负面的东西哈。 是的。 林老师，你这个女性形象有原型吗？ 你指的就是我写的这个第一段里面的这个女性形象。我觉得也是，就是说会把生活中的比如说某几个人，那可能把它 综合起来， 综合起来，叠加在一起。因为其实就这个剧作者都是挺八卦的，就是他会对有很多， 我们知道的， 是的是的， 对，我很多编剧朋友，然后每次我觉得我遇到伤害的时候，他们看我都是看 一种 新鲜货源的感觉。 赶紧把你的故事讲给我听。 讲，哎，那后来呢？ 这样的编剧朋友也可以不要了就。 其实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说包括其实也包括自己的一部分情感的情感会叠加在里面。就但是我们说这个还是那句特别俗的话，源于生活，你还是要高于生活。就是我觉得这个创作者的想象力是很重要的，也是很宝贵的。那么如果我们紧贴着生活去写，他就那难道不会很狗血吗？这个事情对不对？所以他还是要有一个很典型的这样的形象，那么要有就是为了我们的这个他符合我们的这个整体的这样的一个走向和一个目的去构建他。所以他既在情理之中，可能又超出这个情理之外。我觉得可能这个分寸是在写作过程中需要去探索的。但至于原型，刚才主持人问的原型，你说原型我脑海中就浮现出来可能会有四五个人同时都在，因为确实是大家都是磕磕碰碰长大的，可能谁还一撩裤腿都有点伤疤在，都是这样，真的是这样。所以就是说说出来了，这他就释然了，他就放下了。如果老不放下，可能我们无法开始崭新的这个翻篇嘛，我们都说你这个篇翻不过去，这不就废了吗，这个人。所以我觉得就是在这样的倾诉过程中，所以作者的其实使命就是把它我觉得是把它塑造出来，把你我他的这样的一些有意思的或者是值得大家就是互相能够互相看到我们成长中的这些伤痕，那么互相做个见证。我觉得这是我们的工作所在吧， 互相疗伤。 对是的， 对吧？就别再撒盐就行了。 有人说这是很有切诃夫特点的一个戏剧哈，我不知道编剧老师怎么看待这种评价呢？ 对，我觉得挺高兴的。对，因为切诃夫他所有的东西其实表面上都非常日常，那么他的矛盾冲突其实也是隐含在日常生活中的这些对话中，你不会觉得他十分的强烈，但是这个东西他会有一种高级感。对，我们这期其实进过首都剧场，就是也就是北京人艺的那个大剧场。那么他的这种观演关系和我们在小剧场里看到的完全不一样。我记得当时我坐在最后一排，因为我们的舞美是一条铁轨横穿整个舞台，然后它的背景是白色的沙幔，还有很多野草在长在舞台上，所以那一瞬间会觉得人生是无比荒凉的一个场域。会觉得看到 非常的无奈的那些东西，就很明晃晃的就放在那儿。我觉得他们这种吞噬的东西和他们所咀嚼的、所解脱不了的，我觉得它其实就是人生的困境。它不是说我们在讲某段爱情，或者是我们在讲谁和谁之间的这个事儿，我觉得说的都还太局部了。其实它就是我们人生中一个又一个的困局，我们每一个人都要面对这样的困局。不管你是什么样的性别、年龄、身份，你是否一切都很顺遂，它一定都是这样的。所以我们都能够关照到这些东西。这也就是说为什么会有专家说、哦、我看到好像契诃夫一样的，他是那种有一点哀伤在里面，因为这个事儿真的确实挺哀伤的。因为我们终将会经历这样的东西，所以他也其实他也挺有，就是挺有诗意的这个东西。因为他确实他那个圆就画不圆，所以你诗歌在讲什么，他其实就在讲这样的一些东西。对、 嗯、 我们生活中的美，我们生活中的圆满，可是他稍纵即逝，剩下都是那些咬噬着我们生命和生活的这样的一些小虫子，天天就在啃你。对、 嗯、 对对。 问问杨卓老师吧，在排演的过程当中，包括演出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难忘的人、难忘的事呢？一些故事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或者特别难磕的点。 怎么说呢，这个角色本身就不太好演。因为像刚才你们有文艺啊说跟原型啊本身呢、啊、有没有相同的地方点， 是 我这就没有。 完全没有， 完全就没有。 哦，好 啊，所以说把握起来呀 特别难、 非常难，非常非常难。整个这个演出过程啊怎么说呢，因为确实像美仪刚才说的是每一场演出都是有变化的啊、包括这一场可能是这句台词我是这么处理的，到下一场我可能会很即兴的就换了一种处理方法。 哦，那跟您搭戏那个人受不了了吧， 词儿不变。 开个玩笑， 台词它不变的、然后但处理方法不一样，表达的东西也会有 变化， 有变化 是一定的、 然后呢我们也在摸索，我在寻找。金山先生曾经说，演员的脑子要分二分之一嘛，这一半是自己，这一半是角色。如果整个一个脑子全是角色，那不是好演员。然后用这一半脑子干嘛呢？和观众交流，听反应，听观众的反应。我这一场我是这么处理的，观众一听，哎，有一点效果，他问题，哎。那这有了，那下一场呢？我换一种，如果他没有了，啊，那我就回去，我就会自己研究，你总结呀、啊， 对， 哪个对呀、啊？ 对， 这个对还是那个对呢？然后我们再沟通，这就是为什么过去老说这个影视是遗憾的艺术。我拍完就拍完了啊， 对， 然后播了，你想改改不了了。戏剧、话剧就是有这个魅力。他不遗憾，如果说观众看完这场说我感觉哪个地方不满足，你跟我交流，下场我改，你再买票，你再来一回，哎，你再看一回，完全肯定不一样。这就是舞台魅力就在这儿。 对，而且我觉得演员，话剧演员会特别有的成就感。我会跟所有的演员，包括所有的现场的观众同呼吸共命运的感觉，我们是在同一个呼吸的频率上。 对， 然后这样的话呢，我觉得可以使出我浑身的这种技术，浑身的演技，来跟观众们一起呈现了。 对，我们有一次就是有一次在那个沈阳演出的时候，我们演完出之后有一个演后谈，有个小姑娘就起身之后就流着眼泪啊，她男朋友在身边流着眼泪，然后她就说我特别想抱抱你，就抱抱你。我说为什么呢，她说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想抱抱你。然后她就告诉我，她说你一定要好好爱自己啊。我 代入感太强了。 对 对 对的 对 的。然后她离场的时候也是最后一个走的。我就觉得他感受到的东西特别的多， 对，他的心灵是一种冲击。 所以我觉得这个小剧场啊可能会跟这大剧场给人的感觉还是不一样的，而且小剧场更容易走心。我觉得哈，就像这种描写心理的这些